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呢，输入输出设备，我们并不是只能用灯泡来显示零和一。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呢，搭建了最简单的电路，这个里面呢，计算机的输入设备就是一个一个的开关，输出设备呢，就是一个一个的灯泡。的确呢，在早期发展的时候，计算机的核心呢，是做计算，我们从计算机这个名字上也能够看出这一点。不管是中文名字计算机，还是英文名字 computer。核心呢，都是在计算这两个字上。不过呢，到了今天，这些计算的工作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幕后工作。我们现在不管是使用自己的 PC 还是智能手机，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和计算机进行各种交互操作。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在和输入输出设备打交道。这些输入输出设备呢，也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开关或者一个一个的灯泡。你在键盘上直接敲击的都是字符，而不是零和一。你在显示器上看到的呢？也是直接的图形或者文字的画面，而不是一个个闪亮或者关闭的灯泡。想要了解这其中的关窍呢，就请你和我一起来看一看计算机里面的输入输出设备。那我们在前面讲解计算机的五大组成部分的时候呢，我看到这样几个留言，一个呢是有同学问，像蓝牙、WiFi、无线网卡这样的设备也是输入输出设备吗？还有同学问，我们的输入输出设备的设备寄存器到底是在哪里？它到底是在主板上还是在硬件设备上？这两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你只要理解了这两个问题，也就理解了输入输出设备是怎么一回事了。实际上呢，输入输出设备并不只是一个设备，大部分的输入输出设备呢，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呢，是它的接口，第二个呢，才是实际的 I/O 设备。我们的硬件设备呢，并不是直接接入到总线上来和 CPU 通信的，而通过接口，用接口连接到总线上，再通过总线和 CPU 通信的。你平时所听说的并行接口、串行接口、USB 接口，都是计算机主板上内置的各个接口。我们实际的硬件设备呢，比方说使用并行的打印机、使用串口的老式的鼠标，或者使用 USB 接口的 U 盘，都要插入到这些接口上，才能和 CPU 工作以及通信。那接口呢，本质上是一块电路板。CPU 呢，其实不是和实际的硬件设备打交道，而是和这个接口电路板来打交道。我们平时说的。设备里面有三类寄存器，其实都是在这个设备的接口电路里，而不是在实际的设备上。那这三类寄存器是哪三类寄存器呢？它们分别是状态寄存器、命令寄存器以及数据寄存器。除了内置在主板上的接口之外呢，有些接口可以支撑在设备上。你可能没有见过老一点的硬盘，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用的硬盘呢，都叫做 IDE 硬盘。这个 IDE 可不是像 IntelliJ 或者是 WebStorm 这样的软件开发集成环境，而是代表着集成设备电路的意思。也就是说，设备的接口电路呢，直接是在设备上，而不是在主板上。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线缆，把集成的接口的设备呢，连接到主板上去。那把接口和实际的设备相分离，这个做法呢，其实来自于计算机走向开放架构的时代。当我们想要对计算机去进行升级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直接扔掉旧的计算机去买一台全新的计算机，而是可以单独升级硬盘这样的设备。我们把老硬盘从接口上拔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好了。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制造商呢，也可以根据接口的控制协议来设计和制造硬盘啊、鼠标啊、键盘啊、打印机，乃至种种其他的外设。正是这样的分工协作呢，带来了 PC 时代的繁荣。其实呢，在软件的设计模式里也有这样的思路。面向对象里面的面向接口编程的接口呢，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硬件接口的 interface， 用的是相同的单词。如果你去做 iOS 的开发呢， Objective-C 里面的 protocol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协议了。而 adapter 的这个设计模式呢，更是一个常见的用来解决不同外部应用和系统适配问题的方案。可以看到呢，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在逻辑抽象上其实是相通的。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你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device、controllers 和 adapters， 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于输入输出设备不同角度的描述。被叫做 device 的，看重的是实际的 I/O 设备本身；被叫做 controllers 的，看重的是输入输出设备接口里面的控制电路；而被叫做 adapters 的，则是看重接口作为一个适配器，后面可以插上不同的实际设备。那无论是内置在主板上的接口，还是集成在设备上的接口。除了三类寄存器之外呢，还有对应的控制电路，正是通过这个控制电路呢， CPU 才能够向这个接口电路板传输信号，来控制实际的硬件。我们先来看一看硬件设备上的这些寄存器有什么用。这里呢，我们拿我们平时用的打印机作为例子。 首先呢是一个数据寄存器， CPU 呢向 IO 设备写入需要传输的数据，比方说要打印的内容是 JIT time， 那我们就需要发送一个 G 给它对应的 IO 设备。然后呢是命令寄存器， CPU 呢发送一个命令告诉打印机我要去打印做进行打印的工作了。这个时候呢打印机里面的控制电路会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它是会把状态寄存器里面的状态设置成 not ready， 第二个呢就是实际的操作打印机进行打印。而状态寄存器呢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 CPU， 我现在呢设备已经在做一些其他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 CPU 你再发送数据或者命令过来呢都是没有用的，直到前面的动作已经完成，状态寄存器重新变回 ready 状态，我们 CPU 呢才能发送下一个字符和命令。当然呢实际的情况当中呢，打印机通常不是只有数据寄存器，还会有数据缓冲机和自己的内存，我们的 CPU 呢也不是真的一个字符一个字符这样交给打印机去打印的，而是一次性把整个文档传输到打印机的内存或者数据缓冲区里面一起打印的。不过呢通过上面这个例子，相信你对 CPU 是怎么操作 IO 设备的应该有所了解了。搞清楚了实际的 IO 设备和接口之间的关系呢，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我们的 CPU 到底要往总线上发送一个什么样的命令才能和 IO 接口上的设备来通信呢？CPU 和 IO 设备的通信呢一样是通过 CPU 支持的机器指令来执行的。如果你回头去看一看第五讲 MIPS 的机器指令的分类，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一种专门的和 IO 设备通信的指令类型。那么 MIPS 的 CPU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指令来和 IO 设备进行通信呢？答案是和访问我们的主内存一样，使用内存地址。为了让已经足够复杂的 CPU 呢尽可能的简单，计算机会把 IO 设备的各个寄存器以及 IO 设备内部的内存地址呢都映射到主内存的地址空间里面来。主内存的地址空间里呢会给不同的 IO 设备预留一段一段的内存地址， CPU 呢要想和这些 IO 设备通信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往这些地址发送数据就好了。这些地址信息呢就是通过上一讲的地址线来发送的，而对应的数据信息呢自然就是通过数据线来发送的了。而我们的 IO 设备呢就会监控地址线，并且呢当 CPU 往自己的地址发送数据的时候，把对应的数据线里面传输过来的数据呢接入到自己的这个设备的寄存器和内存里面来。 CPU 无论是向 IO 设备发送命令查询状态还是传输数据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叫做内存映射 IO 啊，缩写呢就是 MMIO。 那么 MMIO 呢是不是唯一一种 CPU 和设备通信的方式呢？答案呢是否定的。进阶指令集的 MIPS 的 CPU 特别简单，所以这里呢只有 MMIO， 而我们有2000多个指令的英特尔 X86 架构的计算机呢自然可以设计专门和 IO 设备通信的指令，也就是 in and out 指令。那英特尔 CPU 呢虽然也支持 MMIO， 不过大家可以通过特定的指令来支持端口映射 IO， 简称呢是 PMIO， 或者也可以叫做独立的输入输出。其实 PMIO 的通信方式呢和 MMIO 差不多，核心的区别在于呢 PMIO 里面访问的设备地址不再是在内存的地址空间里面来了，而是一个专门的端口。这个端口呢并不是指一个硬件上的插口，而是和 CPU 通信的一个抽象概念。无论是 PMIO 呢还是 MMIO， CPU 都会传送一条二进制的数据给到 IO 设备的对应地址，设备自己本身的接口电路呢再去解码这个数据变成设备支持的一条指令，再去通过控制电路去操作实际的硬件设备。对于 CPU 来说呢，它并不需要关心设备本身能够支持哪些操作，它要做的呢只是在总线上去传输这样一条条数据就好了。这个呢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在设计模式里面的 command 模式，我们在总线上传输的呢是一个个数据对象，然后呢接受到这些数据对象的设备呢再去根据对象的内容进行实际的解码和命令的执行。我在文稿里呢放了一张我自己的显卡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资源信息，你可以看到里面既有 memory range， 这个呢就是设备对应映射到的内存地址，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MMIO 的访问方式。同样的里面还有 IO range， 这个呢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 PMIO， 也就是通过端口来访问 IO 设备的地址。最后呢里面还有一个 IRQ， 也就是会来自于这个设备的中断信号。好了，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把 CPU 的指令总线和 IO 设备之间的关系彻底串联起来了呢？我来带你回顾一下。 CPU 呢并不是发送一个特定的操作指令来操作不同的 IO 设备，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随着新的 IO 设备的发明，我们就需要扩展 CPU 的指令集了。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呢， CPU 和 IO 设备之间的通信是这么来解决的。首先呢，在 IO 设备这一侧，我们把 IO 设备分解成能和 CPU 通信的接口电路以及实际的 IO 设备本身。接口电路里面呢有对应的状态寄存器、命令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数据缓冲区和设备内存等等。接口电路呢通过总线和 CPU 通信， 接收来自 CPU 的指令和数据，而接口电路中的控制电路呢，在解码接收到的指令，实际去操作对应的硬件设备。而在 CPU 这一侧，对 CPU 来说呢，它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一个特定的设备，而是一个个内存地址或者端口地址。CPU 呢，只是向这些地址传输数据或者读取数据，所需要的指令和操作内存地址的指令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通过软件层面对于传输的命令数据的定义，而不是提供特殊的新的指令来实际操作对应的 I/O 硬件。想要进一步了解 CPU 是怎么和 I/O 设备交互的技术细节呢？我推荐你去看一看北京大学在 Coursera 上的视频课程《计算机组成》里面第十周的内容。这个课程呢，在 Coursera 上是中文的，而且可以免费观看。相信这一个小时的视频课程呢，对于你深入理解输入输出设备会很有帮助。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还是回到这节开始的时候同学留言的问题。如果呢，你买了一个带无线接收器的蓝牙鼠标，你需要呢把蓝牙接收器插在电脑的 USB 接口上，然后呢你的鼠标会和这个蓝牙接收器进行通信。那么你能想一下我们的 CPU 和蓝牙鼠标这个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通信是怎么样的吗？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当然呢，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